的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

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曲，请欣赏彭羚的《随爱而飞》。 不轻伤我的心。

忘了熟悉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

收拾泪水，自己心甘情愿。耶耶耶耶，谁是错，谁是对，再也无所谓，这是我的选择，绝不能说。